交直播，在这个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然后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现场直播，来看一看这个电台话筒背后的主持人到底长成什么个样子啊，到底是不是你听声音想象的那个模样呢？ 那么在6月26号呢，北京青年广播将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和开播日17个小时大型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 对，在这个6月26号当天呢，北京青年广播也会举行这个随手拍 FM98.2 赢限量版的明星 T 恤活动。只要您拍下自己正在收听 FM98.2 的这个照片啊，就比如说您在车上的时候，然后调节那个车载的收音机调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然后发送微博并且 @ 我总想读圈儿，并且@一下这个活力982，就有机会得到北京青年广播的限量版的 T 恤一套，先到先得啊！这个您要是想知道更多详细的内容，在开播日当天6月26号当天有什么更好玩的活动啊，或者是有什么大的福利的话啊，就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了解更多的详情啦！ 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对这个。 把我们的奖品拿走就行了， 主要是把我们奖品拿走啊。这个当然参与活动也是很重要的，最更重要的是参与我们的节目，毕竟这个博虎讲究箱是一档大型的青年交友类节目，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节目， 是一个交友类的节目。 对，其实是一个交友类节目。既然是交友类的节目，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非常漂亮的美女嘉宾啊。这 个真的是我们元老级的嘉宾人物。 对，这个可以说是元老级的嘉宾人物。 刚才我在咱们导播间问我梦瑶啊，今天穿的可真好看。我说她穿的特别成熟，特别性感，跟平时的风格不一样。她跟我的话说，哎呀，来咱们这个节目，哎，把我浅色衣服都已经穿完了，没办法，只能让我穿一身黑来了。 我的天，只能。哎，梦瑶跟我们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梦瑶。我是来找朋友的，但是好像找了这么多期还是没有找到他。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吗？ 已经来过几期节目了？能有 六七、 这么多期？ 对，差不多了。 哇！ 我看我支付宝的车票已经花了不少钱了。 我的天！ 支付宝 账单 总是来我们北京。 哎呀，这个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这个在花椒直播平台上的网友朋友们，有没有看到我身边坐的这位美丽的梦瑶妹妹？真的，我不知道你们每次看节目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这么好看的姑娘，你们为什么不 满分？ 你们为什么不？ 我们之前 不加？ 对，我们之前的前几期节目还跟我梦瑶做了这个女友测试题。她满分哎，她真的是满分。 女友测试题， 对 对， 就是那种善解人意型、奉献型，那不对啊，宠溺型。那个小女人型都应该是现代男生比较喜欢的类型吧， 反正就是符合了一切当今时代这个大老爷们儿男生们喜欢的类型啊。 对， 在我们 大家如果对我梦瑶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她的微信。 对， 在节目最后跟大家公布的。 对，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跟我们嘉宾进行互动。 这个有什么想问的问题，趁现在啊，就趁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抓紧问问梦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自己想一想啊。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大老爷们们，想一想，这个 我们是交友节目，女孩也是可以的 啊。对，这个找一个朋友嘛，很正常。 哎、 对，但是梦瑶她是一个做的现在的女友测试排名最高的一个人。我们是给好多人做过这个测试的啊，她排名是唯迄今为止最高的一个人了。 这个、 大家仔细好好的想一想， 最高的。 这个梦瑶今天来到我们节目，肯定有好多的新朋友，还有我们的新伙伴。第一次听到你的这个自我介绍，或者是说，今天毕竟来到节目，肯定是想找一个自己的，说如意郎君可能有一点太远了，就是找一个跟自己情投意合的人，跟我们简单的说说你想找的这个人的 类型 或者是性格需求什么之类的。 其实，在这么多期下来，我们都在挖掘不同面的梦瑶，其实没有怎么了解他想找一个怎样的朋友。 对，梦瑶跟我们聊一聊。 首先我想找一个有特长的，一技之长，尤其是我不会 才艺的，是吗？ 脸特长，那就是我们左哥了，那就是我们左哥 了。我腿跟脸都特长。 这也是一技之长。 可是我不能有的，我没有那种。 像脸特长我就没有。 想找一个有特长的，这个有具体的规定吗？就是什么特长？ 比较喜欢， 就是说 会唱歌啊，会跳舞啊， 都可以，特长也可以，打游戏好也可以，什么都可以。 王者荣耀嘛，其实也可以，像我们梦瑶就是会朗诵啊什么的这样的男孩。嗯，对，梦瑶就是学播音的嘛，也希望就是有能学朗诵啊，或者学播音的男生互相切磋， 对， 切磋就出感情了，互相进步。 喜欢这方面这个东西的男生啊，一定要开始关注一下了啊！坐在旁边的这位梦瑶，她是一个梦想着诗和远方的文艺女神啊。除了这个有特长，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如果要男朋友的话，我希望他大眼睛、双眼皮。 大眼睛、双眼皮儿。 哎，我们之前问的嘉宾，所有人都说都喜欢大眼睛、双眼皮儿。对，就是给我的理由也是就是各式各样的。 因为我是眼睛没有双眼皮，但是我很向往。而且我觉得爸妈都是双眼皮，基因没有传到我这儿， 这个正正得父嘛。 对，但是我是有那种隐性基因的 啊。 如果我找一个双眼皮，也许我的宝宝就是双眼皮。 我不 其 然是这样。我们之前就有两个嘉宾说过，希望找大眼睛双眼皮的，那么就有两个就说为了祖国下一代 啊，主要是为了这个下一代着想， 说我们国家政策优生优育的，这个优呢是为了好看。 对， 那我们左哥这不就被。 应该响起掌声。没，我是内双 啊， 虽然我眼睛小，但是我眼睛 聚光了。那我们左哥这得找一个眼神好一点的女朋友。哎， 接着说梦瑶。 哎，对， 哎，你今天反了， 今天把主角把矛头都指向 我 们， 是 我 啊， 男主播了。 梦瑶还有其他的吗？想找一个大眼睛、双眼皮的啊，有特长的。还有其他的吗？ 其他没有什么了。我觉得这两个方面，我就会跟他特别聊得来。 这应该不是硬性标准吧？我们单眼皮的男生也不要害怕，应该不是吧？ 对，有些 人格魅力还是重要的。 主要还是性格跟自己要相匹配。哎，你是想找一个互补型的人，还是想找一个相似的人？ 我觉得梦瑶其实是挺文静，还挺文艺的。 看，要是 看分人是吗？ 熟论话比较慢热，因为 是慢热 话比较嗨。 我们就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如果是也经常听我们节目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可能就会感觉到梦瑶其实比前几期要放开很多。 对， 上一期来的时候笑的笑出画面了，已经 笑出画面了，这可还行了呢。 这不樱桃小口连着腮，笑出画面。 哎，可以的啊。这个梦瑶刚刚也是说了一下自己的择偶标准，要一个，我再跟大家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再说一遍啊，要一个大眼睛、双眼皮儿，当然你单眼皮儿也无所谓，这个性格一定要好，然后会最好的是有一技之长，然后这个还有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 喜欢 多了啊。差不多了， 好，就这样了啊。 有一样兴趣爱好的那 对，有一样兴趣爱好的啊， 相似型的， 大家自己考虑考虑啊。这个如果有喜欢的，一会儿在节目的结尾啊，这个梦瑶会公布自己的微信号啊，或者是手机号啊，这啊应该的嘛，对吧？这个为广大的单身青年男女找朋友，是我们应该做的职责和责任。看到这个，我们的花椒树平台上也是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跟我们进行互动，说这个天哥洗头用清扬， 用清扬， 哇， 还有夸白学姐。 在 夸我， 夸 我好看， 这个小朋友， 谢谢 小朋友夸你说这个节目最好看的女主播。 你这样说话是得罪人的，虽然我很开心。 今天就是樊雪坐在我旁边，你看下回你再看到坐我旁边有其他女主播的时候，你还能不能说出这种话来啊？我拭目以待，我记住你的这位朋友叫做小苹果啊， 估计会被大家拉黑吧，禁止留言。 谢谢你夸我好看。 谢谢。还有这个绿鲤鱼爱吃驴，我 最讨厌功底了，来实验， 厉害了啊， 来实验。 绿鲤鱼爱吃驴，红鲤鱼爱吃鲤鱼。这个工简单啊，他说经常听的估计只有我了，怎么可能？我告诉你， 然后 我们这个 天哥在底下就说表示不服。 你看看，一下子这才几秒钟就出来两个人了， 两个人， 就两个人 的 话，有这个画风有点不大好啊啊！当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人还是真的挺多的，这个而且他的年龄跨度真的挺大的，因为我上次还真的了解了一下，不仅仅有这个年轻人，就是像咱们20多岁的，还有老人。 啊，老人想给自己的这个儿子孙女再找对象， 对， 然后他就 心态年轻， 对，守着收音机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拿小本本记下来，对，这都是很正常的啊。还是大家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所有节目啊，尤其是 年轻哦， 尤其是博湖点秋香啊，这是一档高大上的交友类节目， 高大上的交友类节目， 自己不要笑，自己要相信自己，好吧？ 我负责高。 好了， 那我 这个 上天，这样大总师哥负责大。 谢谢二位可以了啊。接下来还是说出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参与一下啊。今天的互动话题一共有两个，为什么有两个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两个，因为我喜欢这个数字啊。第一个互动话题呢是有没有一个瞬间觉得自己老了？先问问梦瑶。有没有一个瞬间觉得自己老了？ 其实我感觉自己还年轻，但是有时候吧，看到网上一些小学生的留言啊，他们小学生现在已经开始谈恋爱了嘛，说 我 疯狂的零零后们， 对，找一些零零后的男女朋友，然后什么98年、90后的女人们，你们老女人，就是这种词语，可能觉得哇塞，我可能 当你老了， 真的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了。 我的天哪，这个我也深有感触这个事情。 如果以后万一找一个比自己年龄小的男朋友嫌弃我老，我的天哪， 你还敢找比自己年龄小的？ 我 是不敢找的，我是真的不敢找的。 大 男人嫌我老，对呀。而且我很怕妈宝 啊。我也怕，特别怕， 很怕妈宝呢。 对呀。 我这其实感觉自己老的瞬间是我有一次回家，下车在公交车站 旁，阿姨好， 讨厌，不是这个，虽然也被喊过好无数次阿姨好， 翻学奶奶好。 哎， 奶奶可还行？ 举一个。 哎呦，没有啦，就是看到有那种17、18的小男孩、小女孩们，就特别青春靓丽的，应该没有17、18吧，15、16的样子，高中生穿着校服，双肩包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特别青春。想到一句话，就说没有人一直17岁，但是总有人17岁，就让我特别怀念我的17岁。就觉得青春可真好。 17岁那年的雨季，你都干了些什么？ 没有啦，就是很 怀念自己， 怀念 自己的17岁。那有没有一个瞬间，就是突然感觉自己老了？就那么一个瞬间，一晃而过。 哎，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自己眼睛上的鱼尾纹的时候。 哎，真的，你这样讲不怕其他女主播打你的吗？ 笑的，我是真的是笑的， 笑纹。 那叫笑纹，对吧？ 对。 哎，我看到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有人问我们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还说放的都是电影，放 的 昨天的是主播现场直播。 那个不是。 告诉你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46，我要告诉你们，现在是这个现场直播，北京青年广播 的 国湖点秋香，我们是活的。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你们现在的这种互动方式，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在花椒直播平台上搜索活力98，然后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现场的实时互动，真的可以的啊！ 在监视着你们， 对， 希望大家都问我问题。 然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第一个互动话题是有没有哪一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老了？刚刚这个樊雪跟梦瑶也是说了一下自己的一个想法啊，就是一个是照镜子的时候，一个是看到其他人有男朋友的时候，而且是看到比自己小的人有男朋友的时候啊。 对， 其实想到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我脑子里边突然惊现的一个画面，就是有一次我坐地铁， 惊现， 哎，真的是惊现的一个画面啊！有一次我 受打击了吧？这是 有一次我坐地铁的时候，然后一个应该是一个15、16岁的孩子，15、16岁的孩子，然后我当时还挺年轻的，还没有现在这么老，然后我就给那个妈妈让了个地方，因为那个妈妈好像是受点伤吧，然后我给她让个地方，然后那个妈妈就跟她指着她儿子。然后又指了我，快，儿子，跟叔叔说谢谢。 大佐叔叔受惊了。 我的天哪！ 大佐叔叔不乐意了。 当时我的那种感觉，我看了看那个孩子，这也就高中生，管我叫叔叔，我这高中毕业才几年呢。 这个咱们花椒直播平台上的绿鲤鱼爱吃驴，我好怕自己说错了、啊。他说等开播之后换个大场地吧。 哎，会的，在6月26号的时候，只要 全天我们会换一个大场地的。 6月26号全天，你要是关注我们的直播的话，我们会在一个全新的直播间。 也欢迎大家看我们新的节目。 嗯、对，嗯，没有新的节目，都是这期节目。 新的场地 啊，对，新的场地啊， 让大家有个悬念。嗯， 好，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啊。这个 我们天哥还说。嗯，他侄子叫他舅 舅 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老 了。 哎，这倒是 都有侄子了，那肯定是。 我也有了，我双胞胎侄子呢。 哇！ 对，我看到他们两个的时候，我就哎呀天呀！ 樊雪阿姨， 哎，我侄子喊姑姑。 樊雪姑姑， 这大佐叔叔， 我是过儿啊。开玩笑啊， 嗯， 这个天哥又说了，当年我坑我舅的画面，感觉分分钟角色反转。 哎妈，出来混，你总是要来还的。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不是今天还、嗯、就是明天还啊。绿鲤鱼爱吃驴，仿佛觉得20岁出头的一堆孩子在讨论50岁们的话题，当然不是。现在20岁的青年，他们的心理年龄已经完全超脱了20岁的心理年龄，已经直奔80、90去了。 因为叫叔叔叫多了， 嗯，对，因为。 被叫 叔叔阿姨被叫多了，这个也不是我们想的这个问题，对吧？ 对， 可能等到我们50岁的时候，还会管别人叫叔叔，这是我最想干的一件事。 我希望自己40、50岁的时候被叫姐姐， 哎，可以的， 或者是被那种几岁的孩子叫阿姨， 感谢姑姑， 讨厌，真的讨厌。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啊，也希望广大的朋友朋友们跟我网友朋友们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这第一个话题有没有？一个瞬间感觉自己老了。第二个互动话题呢，我只有一张图片啊、嗯，这个图片先不给大家看了，我就简单念一下吧。这里边一共有6个选项，请诚实说出你内心的排序顺序。我们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听啊，有6个选项：第一个《王者荣耀》，第二个《好吃的》，第三个《睡懒觉》，第四个《钱 Money》，第五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第六个《口红包包或者是》。电脑游戏、首饰、珠宝啊、嗯，这些东西，平心而论，你会怎么排序？ 6个， 对， 我排吗？ 对， 我排。 嗯， 第一个口红包包， 第一个就口红包包了，是吧？ 诚实，对，平心而论嘛。 嗯嗯，然后 口红包包， 第二个 男朋友吧。 男朋友， 为什么 很奇怪？男朋友没排在第一位？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有了口红包包，打扮自己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就算有了男朋友，没有这些口红包包，可能也不会守得住他。 哦、嗯，就是先爱自己，才能更好的去爱别人。 对对对，期待 梦瑶，梦瑶这个心态很好哎。 嗯，对， 他是一个知道打扮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才能让自己对别人更好。 嗯、我其实挺好奇，《王者荣耀》排在第几位？ 第三， 马上了， 然后第三了。对，第三，《王者荣耀》 王者荣耀排在第三位。 也玩游戏什么段位？ 黄金啊！ 好，恭喜你在我们的节目里边终于找到了第一个这个 上次来备问 那个不倔强的是吗？ 对， 倔强那、嗯、不倔强的。 上次来备问还是白银，然后现在已经黄金了。 哎、就我也是倔强了3个月，然后再有一次心情不好的时候， 然后突然 激发了我的潜能， 最强王者是吗？ 哦、不，黄金啦！ 我以为是掉到 我底子在这儿呢， 我以为是掉到烂 我没法掉，我是本来是青铜， 已经是最低的。接着咱们往下。 第三个王者荣耀了是吧、 嗯、 第四个睡懒觉 然后第5个是好吃的 对 哎这个排序还真挺奇怪的 其实好吃的 我觉得有点 哎要把钱再往前高一个王者荣耀完了钱吧 第3个改成了钱是吗 第4个是钱第3个还是王者荣耀第4个是钱 第4个是钱第3个还是王者荣耀王者荣耀的位置不可撼动 哎我突然觉得钱好像也可以再升一个啊，就这样吧。第4个是钱不敢了，然后第5个是睡懒觉，第6个好吃的。 嗯、哎，这种姑娘还真的是，这我第一次见到把吃好吃的排在最后的一个姑娘。 就其实要我排顺序，这些都可以不用看、啊。好吃的，好吃的，好吃的，好吃的，好吃的，六个都要好吃的。 有时候 什么男朋友，什么钱，只要有吃的就行了。 有时候是 人莫为己，天诛地灭。 如果 民以食为天，我不打断你继续说。 民以食为天， 对，民以食为天。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 得慌。好好好， 好就是、 我是有时候喜欢吃好吃的，有时候就不想 吃的。 有时候给我吃，我吃不下去。 嗯 啊，所以还是把好吃的排在。 要么说人家瘦啊， 看我这胃口， 口红包包， 你看我这胃口， 看你这胃口， 嗯，那个、 吓死了， 我这胃口， 一到夏天更吃不下去东西。 这心情好不好都不影响。 嗯、 你知道最痛苦的事情，哎，大佐师哥，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吧？就是我觉得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不管心里多难过，胃口都不会受影响。 这是痛苦的事吗？ 吃还是吃？对呀、啊， 你这是有多少人向往的事儿啊？ 本来可以 呀， 本来可以利用我心情不好这个事情让自己减肥的，但是偏偏不能影响。 这个叫做能吃是福， 哎， 这是一种福分。 我咋觉得不像夸人呢？ 能吃也会胖， 真、 啊、 对，这又能吃。 哎，樊雪，那要是你排的话，你把就是按照这个顺序的排的话， 啊、 你 就非得这六个选呗、 嗯？对。 那像我这种真爱至上的人、 嗯、 就是 第一个是好吃的啦对吧，真爱至上的人上期节目还跟我讲真爱， 我是啦就是真爱嘛， 嗯，第一个男朋友 是、就 是、 第一个是男朋友啊，毕竟他是活的、 啊、 我这么有爱心的人， 哇， 我这么有爱心的人， 我后悔这个 活的嘛， 我后悔在这份排序里边没加点小猫小狗什么的、 啊、 接下来呢 第二个想想啊、 嗯 第二个就一定得是好吃的了， 嗯， 这肯定是 对你这么爱吃的、 哎、那可不好。 这个绿鲤鱼爱吃驴说一顿饭吃两份下滑的主播能吃， 哎，认识，一看就认识， 可以的， 是一次吃两份下滑，没事，我们可以再约一顿， 下一个、 哎、我可以跟你约100顿，然后第三个钱吧，能买好吃的。 嗯，好，第四个 能买吃的，第四个口红包包啊， 嗯， 我可是个爱美的女生 哦，没看 哎，第五 看到第四了， 第五睡懒觉吧， 第五睡懒觉，第六、 啊、 王者荣耀、 啊，第六个王者荣耀啊， 哇， 就虽然我打游戏，但是真的是为了消遣。 这要是我排的话，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是钱， 哎呦，这 掉钱 眼儿的， 掉钱眼儿给了我， 肤浅，人生没有点追求了，怎么 的？我的追求就是为了挣钱， 哎， 我要成为一个努力的富一代。 这没有钱怎么让自己有口红包包啊？ 嗯、 是吧？ 看了看时间，现在这个每期节目的时间都过得太快了，就是、想跟大家多聊点东西，就只能等到明天再跟大家继续聊。 嗯、没事， 看了看时间，已经到了19:55啊。这个孟瑶呢，今天来了，只是跟我们就是聊了聊这个我们的互动话题， 互动话题 嗯，挺好玩的两个互动话题，也是。按照惯例，孟瑶公布一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吧，然后让更多的人去找到你，然后看能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真爱。 嗯，微信吧。 嗯，好。 1598637584，哎，怎么那么像假人在说？ 1598637584， 没 说错吧？ 嗯，对。 1598637584啊，这个是我们美女嘉宾孟瑶的微信号啊，大家抓紧拿小本本记一下啊，然后加一下那个孟瑶的微信。 欢迎大家来骚扰。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博虎点秋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节目，接下来是漫游嗨翻天，请您继续关注啊， 大家再见， 拜拜。Because I really fell for you. Upside to a downward spiral. My love for you went viral, and I loved you every mile you drove away. But now here you are again. So let's skip to how you've been and get down.